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喂，过来帮手啊！ 搞咩啊，家姐？唔得闲啊！ 趁落雨装翻啲水咯。 吓、啊，你冇嘢啊？淋病你啊？快啲翻入嚟啦！冇交水费咩？ 冇交？交水费我就真系交错，交 My Radio 嘅月费我就一定唔会错。唔系你有得咁叹听玉敏踩场咩？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欢迎各位来到7月14的香港制造。7月14是讲紧旧历。 又是真的香港製造的，你咁你搭車嚟嗰時，唔知有冇見到啲球場嘅啲雨欄性嗰啲咧？ 係啊，有好多嗰啲嘢㗎。我之前有啲另外出邊嘅嘢想拍外景咁樣啊，我最初唔醒唔起喎，見到嗰啲咧，即係七月十四嗰啲咁樣啦，哇！即係又燈紅火綠啦啊！我話嚇、啊，可唔可以喺呢個背景度拍一拍嘢咧？咁我 friend 話：喂，你傻咗啊你？ 係啊，真係冇嘅，好熱 唔好啊咁樣樣啊。OK， 咁啊，大家知道我哋今集嘅香港製造嘅背景就係七月十四啦，講緊舊歷嘅七月十四，實際上咧就呢個八月二十七號嘅香港製造嚟嘅。咁啊，今集又非常之有意義啦，咁啊陣間先再講啊。雖然有意義嘅，咁啊今日嘅主持就有文傑啦，亦都有我嘅好拍檔沙比咁樣嘅。嗱，今集嘅話題咧，其實就係靈機一觸嘅，因為我經常都會坐喺屋企喺度諗度咗啲話題，又會諗住喂你要實行到先得㗎，嗰啲嘢點樣做咧咁樣樣。突然間諗起，咦？因為我自己是住港島東區的，咁啊港島東區有個地方似乎都好多人成日提起嘅，咁、因為多人提起到咧，可能一般人就習以為常，掂行掂過，或者你本身又住喺嗰度，亦都不以為然。但係其實呢個地方係一個好好嘅可以講嘅地方，嗱有 其實 港島區重慶大廈嘅稱號，亦都有呢個東區獨樓嘅稱號，獨樓喎、咁啊，亦都係有呢、這個叫做咩香港士林夜市嘅稱號 啊！你知唔知啊？其實我以前做嘢真係經過佢嘅，係今次 經過你點？你做嘢經過係成日要去嗰度採訪定咩？ 我試過兩次，咁其實就係嗰條路轉上。其實你而家又行嗰條路一邊右手邊行上右邊咧。我尋日同你講嗰時咪有啲政府建築物喺上邊新起嘅，早可能啲十年之間啦。咁有兩次上過做嘢，其實我經過都唔知呢棟原來係咁樣 嘅。係，依一棟咧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要嘅主角咧，就係呢個泰安樓啦。好，出相先啊，咁啊俾大家睇下佢嘅外貌先啊，出相啊，就係呢一棟泰安樓啦。嗱，咁啊佢嘅設計咧就係、是、當其時嚟講都幾畫然創新性嘅嚇，畫然性咁樣誒呢、這個畫時代性嘅應該話係呈一個 H 字形嘅呢個嘅建築設計嘅，或者我哋多角度又俾大家睇一睇啦。 呢、這個就係喺電車路嗰邊。 係啦，咁大家睇到嗱，佢前後兩排樓中間咧，其實佢大部分地方係凹咗入去嘅，咁啊形成，但係凹咗入去嗰部分咧，佢中間中心位咧仍然係有啊。有一棟嘢係連接住依兩排嘅樓嘅，咁呢個就為之叫 H 字型啦。啊，咁啊，亦都可以睇下呢個比較鬆鬱朦嘅畫面啊，依、這個另外一個嘅角度啦，咁樣樣。咁啊，泰安樓咧嗱，其實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講講佢嘅歷史啦。點解咁值得講咧？即係甚至乎我同阿沙比再去探討嘅時候咧，直情我哋有個感覺就係你似呢個咩？ 一個城寨 feel 係 嘛？有城寨，因為佢嗰個樓，佢個當然樓上咁大家啲住户啦。最重要的就是它下面那個位置，它商場那個位置你是一定必然要經過個商場才可以回到家的。下面那些佈局呢，我看來真的有少少是有啲似城寨 feel 的，因為你其他現在我哋屋邨住屋邨都是這樣的，你是一定會經過商場的，但你是經過商場你是未必需要入到商場的嘛，因為你交通工具你上完你走完之後你在個商場你上電梯有條路一定回家的嘛， 是 那你是經過個商場，但你不入去你都不能入，但 即係好似譬如話出油塘站嗰度咁樣樣，你會經嗰個商場，你可以行入去，你唔行入去都得噶嘛。你經過大個花園，跟住翻屋企 嘅。係啊，咁但係呢度就唔同喎，你係必然要經過曬商場，然之後先可以上退。呢啲咁嘅你要經過商場嘅混雜到啲食啊、住好多嘢咁先可以上到去。其實有少少城寨 feel。我同你講嘅時候，我咪睇有陣時預製殘片，咪就係呢啲咁嘅場合咯，呢個地段。 大家而家睇到啦，嗱，當年嘅廣告啊，生意興隆，財源廣進，泰安樓地下商場規規模宏大，雄霸遠東。一棟咁舊嘅樓嚇，原來當年可以用到雄霸遠東咧嚟作為呢個招來商户嘅稱號。咁啊，亦都係咧話係亞洲當其時亞洲屋苑內商場咧， 屋苑商場 就全個即係亞洲嚟講係最大嘅，即係屋苑裏邊嘅商場。實際上咧，咁我哋就親自咧就拜訪過咧，都真係領會啊咁樣樣。OK， 咁啊呢個時候麻煩手足幫我哋開去第一段片啦，唔該。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今时今日啦，泰安楼嘅嗰个嘅一个嘅外貌啦，咁样样吓，咁啊见到有间麦当劳嘅标志啦，麦当劳以前呢个位系咩咧？一路楞开去咧就系呢个泰安戏院啦，咁泰安戏院咧跟住又再改造个名咧就叫做金明戏院啦，金明戏院咧。 专播咸片， 唉，真系片圣地，咁啊，好得意噶，阵间都有啲嘢再同大家讲下，关于呢间戏院啊咁样噶。咁呢一个咧，而家大家睇到呢个镜头咧，就正正系筲箕湾道电车路， 系电车路边， 叫做我哋叫正面啦。如果我哋即系咁讲嘅话，吓， 我系 H 字型噶，唔知边度分正面对面。 西灣河啊，泰安樓咁都有成四十幾年歷史啊！大家可以望一望出邊啊，咁你咪見到有兩條天橋，同埋出邊都有大馬路。但其實以前呢度唔係一片馬路同埋咁多建築物嘅，以前其實呢度一個海皮嚟嘅。咁嗱呢度一大家見到啦，呢個出邊海皮，而家見到建築物，其實而家呢度咧就係、是。 系啦，咁而家咧会睇到嘅咧就系咧嗱，原本咧泰安楼咧就系喺海旁侧边嗰度兴建嘅，咁啊，但系随住咧一路填海一路发展啦，最初嘅李景湾咧都唔系起得太过高咧，都遮唔到个海景。海景望到对面嘅咧就系呢个鲤鱼门啦，同埋油塘嗰边嘅吓。 咁 但系嘉亨湾嚟到之后咧，就出嚟极其高耸霸道地咁样遮咗，咁啊吓。 啱啱头先行过咧， 啱啱嗰个阵间再讲，会见到个银色嘅一个嘅桶啦吓。咁啊，而家大家睇到咧就系一个王家卫式嘅后现代嘅拍摄手法，就见到沙比呢个冇脚嘅雀仔咧，就点样穿过呢个泰安楼住宅入边嘅一个长长嘅走廊，长长嘅窄廊，亦都系呢栋大厦设计嘅特色，同埋呢个好宽敞嘅一个等 lift 嘅一个嘅大堂啦吓，每一层都会有嘅。咁呢个就正正好俾大家睇到你个 H 字形嗰个重心嘅嗰边嘅设计啦。咁亦都系咧，大厦侧边咧都有呢啲咁嘅 暗嘅卡拉位啦，即係其實都幾污糟邋遢嘅啦。泰安樓咧就大咧就大，佢當然係下面地下個商場啦。佢地下個商場咧分三條街喎。即係裏面個商場可以分為三條商場街，咁呢一邊咧就係呢個停車場個位啦，咁停車場個間亭都相當之，哇！令人有點而反胃作嘔嘅陳舊啦。 哇！佢冇洗過咁樣。 係啊，冇洗過咁啊，去到第二街啦，咁啊沙比大我哋一路行啦，咁啊睇一睇啦嚇，咁啊 OK， 跟住再落就係呢、這個。喂，第三街啦，快啲行埋過去啦嚇！咁啊，而家靠近油站嗰邊啦，第三街啊，亦都係靠近康祥街嗰邊啦。咁啊，第三街其實係單邊嘅啫。OK， 咁啊，稍稍嗰個外殼咧，就同大家睇過啦。咁啊，其實大家知道啦。咁啊，頭先又有沙比帶我哋啊尋幽探秘，走到上去咧，即係。嗰層樓嗰度咧，咁啊，從嗰個露台嗰邊就望開去啦。咁啊，而家又起曬東區走廊啊，填曬海啊，再開邊嗰啲就係咩電影資料博物館啦，咁亦都係東區法院啦，咁啊，亦都係幾個大型嘅樓宇啦。 嗰邊幾嗰邊啲位幾好住，同埋個空間感大啲嘅，填啦，即係填開嗰扎地方出嚟。 嗯， 有個愛秩序灣公園噶嘛。 係係係嚇，咁啊嗰陣時其實就係頻臨喺海邊嚟嘅，泰安樓啊。咁 OK 啦，咁我哋就可以再講講啦。咁另外就係話講翻佢有三條街啊，咁啊而家構成咗嗰個一個地下好龐大嘅商場嘅。咁至於你話咧，泰安樓本身個面積嗰個體積個 size 咧，就其實可以話係由嗱，我哋如果由坐電車由北角太古城嗰邊落去嘅話咧。就先經過太康街個街口，一路沿住筲箕灣度經過太康街個街口，再到達下一個街口，泰安街啦，嗰、那個叫泰康街、泰安街咁樣樣。跟住佢後面近海邊嗰條街呢，以前叫近海邊啦，而家就當然唔近啦，叫康祥街，即係四條街：筲箕灣度、太康街、泰安街、康祥街。就包圍住呢一個嘅泰安樓，即係泰安樓嘅 size 個體積咧，就係由一個街口去到另一個街口。 啊， 咁其實講可能平時行路，我哋行兩幾個街口都唔覺得。如果你話一棟大廈、一棟物業、一棟啫喎， 係啊，一棟串連曬， 佔你一個街口到一個街口，其實相當之大啊！ 你諗下計條數喎，廿八層68户， 每一層68户， 係啊，每一層68户，即係你我哋計條數啦，即 係你當每一户4-5人，其實過萬噶啦， 過萬嘅一棟咁嘅大廈住成萬人喺度， 真係 好誇張，好似成嗰個成個要塞咁樣咧。 是啊是啊， 我想我那時我到做下，我那時整行緊或者周圍行的時候，我沒有跟你講我的觀感啊。我覺得如果你有沒有看那套卡通片叫《超時空要塞》呢， 有看過一下， 就是一棟嘢喺度住曬成扎人在外太空周圍同人打，咁變成一個機械人，好似其實。 事實上，我哋跟住亦都訪問到啲嘅喺裏邊即係泰安樓揾食嘅人啦，咁佢亦都話，即係基本上咧，就算打風都好啦，啲人咧落樓。即係鋪頭開嘅話，真係捉不出呢個泰安樓嘅話咧，都可以。 咁啊，出面打10號風球都唔使。 唔關事噶啦，搞掂曬，有曬。而家入邊有曬超市，有曬好多嘅林林沈沈，大家最中意嗰啲。 食啊，睇書文具，乜鬼都係，洗衫又有。咁你有咩需要行出去出邊？ 打機都有。 係啊，但係有間機鋪喺度 嘅。啊，有間機鋪喺度啊，咁可以可想而知啊。OK， 咁我哋啊睇埋第二段片啦，唔該嚇咁啊。今次正式咧就由呢個第三街，我哋由後面行翻上嚟，就睇睇第三街嘅一啲嘅環境啦。咁啊，亦都咧就係揾到啲朋友咧去訪問嘅。咁啊，第三街嗱，大家睇到啦，得一邊有鋪設計嘅啫，另外嗰邊咧就係牆嚟噶。咁啊，呢邊就有鋪設計啦，咁啊包括有廁所啦，男廁、女廁啦，嚇咁樣樣啦。咁啊，有啲鋪啊閂咗門啦。基本上佢哋最旺最鼎盛就係5-6點放咗工之後嗰個時間。 有啲 係 夜晚開㗎。 咁啊！呢個特別阿沙比叫我拍嘅就係呢個閣樓嘅郵箱啦。 係啊，好幾好舊呢？ 啊，好非常舊啦。咁啊，單邊咧相對地咧嗱，咁啊係行到中心先至有多一邊嘅啫。咁啊，相對地又比較靜啲嘅第三街喺度最後，但第三街外邊而家今時今日都居水馬龍啦，係咪先？你有麥當勞，有太興燒味茶餐廳咁樣樣，咁啊。即比較好行啲咯，相對地呢條街。 同埋呢個樓底睇下係特別高 喎， 非常之高嘅樓底。而家都會商場或者其他地方啲樓底唔會都高到咁誇張。 係係，咁啊呢個就係都擺咗好多年檔嘅中醫啦。係 啊， 喺呢個泰安樓第三街嗰度咧， 就找了這一間的雜貨店，雜貨店都是我們香港的特色，很符合香港製造的宗旨，太順合啊，太順合，合信泰老闆娘在開邊嗌開嚟啊！佢話：靚仔，你咪讀書啦。咁啊，通常我哋一般見到嗰啲啦，柴米油鹽啊、雞蛋啊、醬醋啊，乜都齊噶。當然啦，茶都係唔少得嘅。呢一度咧，合信泰唔係太順合啊，就話俾大家聽咧，可以照顧你一生一世嘅。入到嚟呢度咧，如果你大買特買，就即係證明你啊都豐衣足食、衣食無憂啊！這個咧就係佢哋後攤擺貨嘅地方。哇！我諗起成龍嗰啲電影啊，突然間一個鐵鈎飛過嚟，唰，然之後就有人跳落嚟，啪，咁啊打散啲麻包袋。呢啲真係正喎、啊！以前老豆啊食飯嘅時候。喂，整支孖蒸先啦，唔好讲椰子啦，你啊！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食豆好啊，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啊，兄弟。 蛋白质。 你啊，唔够大只啊，食多啲豆啊，更加多啲蛋白质啊！ 我要练下啲肉啫，唔够大只噶。 正所谓金冠真靓落啊，冇金冠有金凤香米嘅，主送你米，仲有呢个泰国嘅香米、上海嘅大米，同埋呢个新糯米。新糯米即系点咧？ 新糯米真系 新糯米唔知点系嘛？正所謂應有盡有的鋪頭啊，所以咧都應該係咧應該好好生意。你見老闆娘啊，真係啊幾好笑容。老闆娘點稱呼你啊？ 姓黃 啊，黃小姐，姓黃小姐嗱，你又可以講大聲啲咯喎嚇。OK， 咁啊，喂呢一度咧，我見到即係乜嘢嘢都有喎，係咪全棟泰安樓嘅人咧都幫襯你嘅咧？ 幾乎啦，係我哋一般都係做熟客噶啦，以熟客為主啊，都係揾翻我哋源頭噶啦。 熟客為主，例如咧，有邊啲真係每個月都一定會幫襯你一大堆嘅咧？ 住喺泰安樓，多數咧都會嚟幫襯嘅啦。 哇！咁你咪好發，泰安樓起碼有幾千至一萬人嘅喎、 哦。咁唔係話家家户有煮飯噶嘛？呢樣嘢即係有煮飯嗰啲人咧，就係幫襯嘅啦。 咁有冇向啲冇煮飯嘅人推銷下，叫佢快啲煮飯咧？ 或者啦，係以後。 或者係我見到依度附近都有好多食肆鋪頭喎。 係啊， 嗰度有冇幫你攞貨？買嘢啊嘛， 最緊要咧係交食肆咯，我哋呢度幾乎間間鋪頭都係幫襯我哋噶啦，啊買油啊，所有啲雜貨。 哇，咁咪即係話啲食肆好生意，其實都係 非常好生意， 旺你嘅啫喎， 旺大家都旺啊，好旺好旺，我哋都旺大家啊。 哇，真係正、啊！ 幫襯我哋合順體咧，個個都旺啊，真係生意好好。 唔收廣告費啊，我哋。 係啦， 老闆娘呢個咩嚟㗎？ 呢個庵咧就歷史悠久啦，我哋開鋪咧就知啲又古董㗎啦，40多年㗎啦。 40多年嘅， 而家出面買都買唔到㗎啦。 哇！真係好犀利喎！ 呢啲係實正㗎啦 嚇。哇！好實正喎，擠啲糖都令成啲糖都好味啲㗎。係 啊，原味咯，唔會走味。 唔會走味，犀利啊！你都唔會走樣啦！ 哇！真 係 唔好咁講。 哇！即係呢一位啊，黃小姐啦，因為非常之健談啦，都唔好怪我咧，有少少口花花咧。就其實黃小姐咧就同埋佢老公而家就打理呢間合。順泰係唔係太順？順泰呢間雜貨鋪，雜貨鋪嚟講，我諗對於香港人嚟講都係一個好深刻嘅。我諗如果揾一集開嚟，淨係講香港雜貨鋪都可以有排講。 而家呢雜貨鋪咧，即係近年，我以前90年代嘅時候咧，雜貨鋪仲可以喺街邊擺，因為鋪租冇咁貴嘛。而家佢哋全部縮曬去街市嗰度你而家係要走落街市，你仲要識行添喎。 乜都熟噶啦，而家啲 係啊！如果唔係全部，以前我以前住喺長沙灣嗰一帶咧，真係有啲雜貨擺到帶喺出邊噶嘛，啲雜貨而家冇噶啦，少都冇噶啦，全部俾人租鋪趕走曬，咪入去街市行到角落先有咯。 係咁啊！頭先接受訪問嗰位黃小姐咧，就合信泰嘅即係掌門人啦嚇，同埋佢老公一齊打理啦。咁啊，即係其實聽佢講就係話由佢老爺。 即係嗰代就開始一路做啦。咁佢其實我哋見到嘅呢個鋪位都唔係佢原裝個鋪位， 喺隔離啊！佢話喺對面 都有搬過嘅。咁佢自己都係近呢幾年先出翻嚟幫下手，等啲湊到啲細路仔大咁啊。佢老公都係姓黃嘅，咁啊同埋一條村嘅人， 同一個姓啊。 嚇咁啊，黃先生、黃小姐咁啊，即係黃氏家族啦，咁樣樣咁啊，亦都係我來自潮州嘅佢哋。係 啊， 喺潮州嗰邊過嚟嘅，咁啊一做咁啊做咗幾廿年啦， 接近半個世紀啦。如果佢由佢第一個鋪喺隔離喺對面喺隔離嗰個位嘅，跟住搬過而家嗰個鋪位度，咁計條數頭先講過。都四十幾年，接近半個世紀啦。 係啊，接近半個世紀，非常之難得。咁啊，亦都頭先喺佢嘅對話當中，佢哋都話啦，好多食肆都係幫襯佢啦。咁我喺度諗，即係你諗下，成萬人嘅需要嚇，泰安樓嚇住咗28层，68户每一層啊。咁即係你諗每人。每人係咁每日買啲嘢，或者係 幾誇張？ 即係你按翻個人次嘅需要，其實真係好誇張啊！咁啊，但係睇落去又好古舊啊，咁樣樣嚇，真係好有一個風味喺度。 一棟樓可以裏邊嘅商場下邊有間機鋪，你係知嗰個供應有幾大？ 咁啊係，咁啊，但機鋪又唔係我哋屬於今次重點去。 但係我話，如果有呢啲存在，其實已經好重，已經好誇張。即係你好似有間機鋪落多呢。你出面咧未必知噶嘛，佢裏邊咁蹦喺度，邊個知啊？即係知啲居民會知道間機鋪喺度嘅。 其實我諗下泰豐樓成個體積，你話包含埋嗰四條街嘅包圍，啱啱就好似個四方城咁樣樣。 係啊， 其實係一個四方城嚟嘅，就只不過佢個樓宇個設計就是 H 字型。OK， 咁啊呢個時候咧，先至同你哋講翻啦嚇，即係泰安樓嘅前身源自咧就是、太古呢個船澳嘅早期一班嘅員工宿舍就住喺嗰個泰安樓嘅原址個位置，咁啊1909年嘅時候已經喺嗰度有一棟咁嘅宿舍，但係60年代啦，去到咧就因為幾十年歷史啦， 太舊啦， 舊啦要重建啦，咁啊太古呢個嘅集團咧就喺呢個旁邊就興建咗呢個太長、太順、太富、太康四棟11层高嘅員工宿舍，就將啲員工就搬咗過去啦，原址咧 賣咗俾置地好似。 買咗俾置地噶，咁啊買俾置地，咁啊亦都喺1968年咧建成呢個泰安樓啦，咁樣樣，咁啊筲箕灣區啦、西灣河區嗰陣時，因為住得比較多嗰啲低下層啦，咁你話對翻上邊筲箕灣本身亦都有好多木屋區啦，咁啊嚇，即係嗰陣時都比較荒涼一啲，咁變咗咧依啲咁賣得平嘅喎，嗰陣時。 一皮松啲，即 系领两皮有一层楼，即系令到好多人就可以上車。 即系嗰阵时嘅打工仔咧，只要佢肯储钱，一定买到。 而且亦都系啦，你话佢哋又唔系话要求一啲咩高时尚、高品质嘅一啲地区嘅生活，300-400尺小单位，喂啱晒，仲实，边有咁贴心嘅设计嘅真系。 仲要好实用嘅，你上到去系密麻麻咁，一户一户栋实，里边应该好实心，即系唔会有嗰啲。劏咗啲咩位俾你嗰啲咧？ 所以有私人廉租屋同埋或者善心樓嘅情況，善心樓呢句説話真係講得好。 善心啦， 而家全部嗰啲黑心嘅。OK， 第一節就嚟到呢度，第二節再同大家繼續分享大大棟泰安樓。 My Radio 8周年台慶聯歡晚會，10月16日晚，黃大仙富林皇宮。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